锵锵三人行，哎，张老师，小军老师来了。小军老师，我调侃你一句啊，我觉得你才是天上人间的。 哎呦，我怎么？ 而且你是天上人间的教练级的， 是吧？ 这下来了都是自动，别话筒，我待会儿到另一个地方我还别呢。 对对对， 他这一天轮流做多少个台？ 不是，这个是一个新的产业，就是嘴产业。 哎，他这理论，我也是嘴产业， 你也是， 他也是嘴产业。 现在嘴产业， 奥巴马也是嘴产业， 没错， 对， 不好混呐。 往哪攀呢？ 这嘴产业货可是全是从嘴出来，他 没错， 高收益，但是。高风险， 高风险，对，说错了话可不得了。 风险 没错， 哦，还是 你呛我俩这嘴产业这脸苍的都变成什么名 字？对，所以我以为呢， 说 光练嘴了，别的就是别的地方都不动， 对，所以得动一动。我跟你讲，张老师，你还引到今天的题上。最近啊，这几天呢，北京出现了新景观，而且我感觉很快全国大地都将是这个景观。我看到这个景观啊，我的感觉是久违了。 对， 但是呢也有点不对，因为现在那个地都被圈占了，都盖楼了，哪找那么大空地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呢？你知道中国的国操是什么？ 广播体操吗？ 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现在回来了。 对， 好家伙，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一到上午10点，下午3点，然后干部们、工人们，现在还没有农民们哈， 对，学生主要是 学生们， 对， 好，职员们现在是，哎呦，一起做广播体操， 没错， 我就让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某种生活又回来了，是不是？ 对，时间隧道又倒回去了，是吧？ 没错， 对，你但是你没做是吧？ 我没，我们凤凰不执行这指示吧？ 做 早上10点没起来呢， 对， 他可以赶下午3点那阵，如果不在棚里， 那是我早课是吧？ 对，就你说起广播体操这个怀旧啊。其实确实我们这一代人更多的是在上学的时候做广播体操， 我也是， 而且那个时代是男的和男同学和女同学不怎么说话，是吧？ 借着做广播体操的时候说话吗？ 不是，那个时代你就看这个眼神，我估计张老师这个啊估计是站后排的，因为这按大小个嘛， 嗯， 想惦着看他几眼的男生啊就不容易，得这那个转身运动的时候都看他， 没错。 这衣服我要说， 对， 其实那时候是找各种机会互相看。我记得我们班里有一同学，他是做值日的时候，专门往那个他喜欢的女生的脚上扫土。你说就奇怪吧？至少这土能让那个女生看他一眼，比如 说 女生穿两个尼龙花袜子，瞪他一眼就是调情了。 我跟你们聊偏了吧？现在发动搞广播体操，难道是促进人民这个调情吗？ 这不是，这反着， 这不， 这绝对不是。 我跟你说， 阳光调情很好啊。 当时我脑子里还记得那个特有的声音，你知道吗？ 对， 第6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一，你看，先是活动这个四肢的末端，一。2、3，然后到后来他也有一个到高潮的过程，最后是跳跃运动，你记得吗？ 对对对， 跳跃完了还放松，你看他考虑的很周全， 最后到走。 你第6套那是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前一共 是第5套吗？ 改7年是第5套，周恩来恢复7年讲话。 71年我才4岁， 对，那就是71年是第5套，第6套是已经改79年之后了。 现在是 现在应该是第9套，反正总共原来有8套。 所以 成人是8套， 咱这国操啊，见证咱们共和国历史啊。 对， 我给你们看一段，哎，真是勾起点记忆啊。 哎，我走。 你看到现在看那个时候这人就是傻开心啊，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而且居然那时候已经有胖子了，我的感觉那时候好像胖子不多。 对对 对, 对， 后来90年代有一阵到处都是肥胖儿童。 他是那个是滑稽片嘛，他得找这样的 大个子， 对对对， 啊， 就是但是我看那个时代，我想就是第一套广播体操是1951年。也就是说49年之后毛泽东把7亿人强行拉进了一个工业化的时代，那工业化呢是要求集体，比如流水线上的，现在咱们说有很多什么那个水安工厂富士康什么的，就要求大家统一去做一个标准。 嗯， 这个我觉得 当时大多数进城的都是农民工，那么广播体操作为大家统一行动的按照一个标准动作去做，其实从政治角度讲是一个，或者从社会进步角度讲是一个工业化的训练。 哎呦， 这是说的啊， 那 这个， 那我们富士康应该做广播体操吧？ 不是富士康有啊，他就连那个楼底下那个现在剃头的发廊门口的， 富士康那广播体操像是卓别林发明的。 不是，你看有些大一点的饭馆，还有那个捏脚的服务员。都在外边早晨来做那各种操，对吧？ 前一阵网上传的东莞小姐大阅兵嘛， 对， 后来人家出来批严正声明说不是小姐，是我们的那个卡拉 OK 服务员。 对， 这都时光错乱。 但是我跟你讲，做广播体操现在国家恢复这事儿，就是要杜绝有些干部歌厅桑拿找青春，穷文有缘，对 对对对，小军小军 对 这种现象， 对，就是五零后是歌厅桑拿找青，这是八零后总结的， 嗯， 六零后生人是民主人权三角恋，对吧？就是因为他受那个八十年代大学教育，对吧？西方的民主人权进来，然后还有三角恋，什么渡边淳一郎，这 生叫失乐 的 失乐园， 哎，失乐园。然后七零后是工业时代的贾宝玉，在那当宅男呢，对吧？ 我怎么有点像七零后的？成年混家里， 对，你还真是显年轻了。 哎呀，递的话递的正着。 哎， 啊，不过我还真有这体会，因为我最近去了一趟那个长白山哈，我们一路上开车一堆人，里边有五零后，有老三届，有一堆这种清华当年毕业去陕北插队的，然后他们的公司里的员工或者第二代都是八零后，然后这几天下来以后，从体力上你马上分出来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同。 谁体力好？ 体力好，你觉得是年轻人吧？不是，全是那帮五零后的。他们当年在延安就是插队哈，这有点因祸得福，有点辩证法，就是因祸得福。他们可能错过了很多学习机会，但是身体就是那时候挑担子，跟老陕北老农比的。现在爬那上面，那天正好是暴雨，然后大雾，所有的这些所谓五零后的小老头蹭蹭蹭就上去了，然后八零后的直喘气，半截歇，最后上去，第二天就大家全淋个通湿透吧，然后第二天开车的全是五零后的，然后这八零后的全是生病的、头晕的，不管男的女的。 哎， 然后大家都说，你看， 这还真是。我原来在这儿讲过啊，我跟一些这个小朋友们，就是这个八零后的这个，我就发现一个区别。你像我们的编辑啊，我虽然没有他们肌肉强健， 对， 可是我不知道人体有没有另一个衡量标准。我觉得我精力比他们过人， 哎， 就 这个， 比如说什么扛熬， 连熬三夜剪片子，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三夜都换班，我一个人。那 你说的正着， 包括我就觉得像我这六零后的，小时候不知道受过罪还是什么，扛造。 对， 你看他们很壮实，很多肌肉。 对， 怎么我发现呢？哎呦，一吃点这个过期的东西，或者说一刮个风、下个雨，马上感冒。我这个三聚氰胺我都不怕。 对， 这个 不是 男孩在青春期的时候应该有一段疯玩。那个时代就是五零后那个时代，家长根本不管， 嗯， 这小孩跑得特远，然后到什么钓，比如说小时候我住三里河，到钓鱼台游泳啊什么的，偷老玉米啊，就是他有一个把心肺功能撑得很大，就是玩劈了， 玩劈了， 然后回家就累倒了，必须得有这么一个阶段，但是现在的小孩肯定没这样了。 没错， 对吧？ 当然现在我们也真的就变成老玉米了。 对，不是，现在重新恢复，看看用广播体操能不能把他们那个体育锻炼那个劲儿，别当宅男了， 对 吧？ 运动宅 着 啊， 对吧？ 这个，但是也有点问题。咱们广告之后，我跟你聊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就说这个聊天啊，往往你啊，就是跑题儿跑不停， 对， 还真的是总是从这件事儿啊。你比如一个广播体操，那不就是广播体操嘛？但是你要照他刚才那么聊，我在这个微博上看见啊，就两种是感受。你看，一种感受我可以给你念念，说广播体操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美学，是对自我的摒弃和对集体的弘扬。全国人民像木偶一样重复一个固定的动作啊，从广播操可以探究公权力的强制性，以集体主义乌托邦为终极价值，个体与自由的失踪。团体操美学是对人性的格式化，你看这是一种极端感受啊。但是呢，还有一种，一想起做广播体操啊，很多人心就酸了。你看，说广播体操流行的年代，天还是蓝的，水也是绿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还是怕猫的，法庭是讲理的， 发廊是只管理发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拍电影是不需要陪领导睡觉的，不是陪导演睡觉，不陪领导睡觉啊，导对，然后呢，这个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欠钱是要还的，你看 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两种美学， 对。那时候他一个因为小军刚才说那工业化的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其实而且也不只是中国，这个要让前一种观点一看就他就马上能联想到纳粹时期，比如德国他在一种战败的一战以后战败情况，因为了民族凝聚力而且一定要强调身体，尤其是男性的身体，他也开展一个体操运动，所以后来不是我们这个亚运会的时候那个张艺谋那个因为做的非常漂亮又是特别大型的嘛，体操，那批评者就说了啊，你看这不是像意志的胜利或者等等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有点过了，因为你要看它的具体的那个文本，就上下文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不你要照这么聊，那这个南非世界杯那个开闭幕式就是意志的不胜利吗？ 就是 中国因为这个急速的工业化，我觉得他要一种非常关键的一种标准化的东西， 嗯， 那个时候用团体就是做这个操应该能体现出来，因为大家进城都是农民工嘛，就从农民进来，因为那个时候是牺牲城市化加快工业化，因为毛主席说这个1953年156项目进来苏联给我们得有培养大量的工人，对吧，要造原子弹造炮，59年那是要解放台湾，定的标准是要暂时装备最大量达到美军抗美援朝标准，当然定的是高了，后来有大跃进了，然后重工基础不足，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才有大跃进，后来又调整，调整完了好像是第四套广播体操是62年又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广播体操是没断过，文革断了一点点 啊， 71年又起来了 啊， 后来好像这一次说是前面断过3年是吧， 哎，但是呢他这个没断过，背后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背后的背景可一直在换画， 对， 你比如说当年跳广播体操那个年代，我那天看了一句话我就想起来当年我的父辈们就是说呀，跳广播体操干什么，最幸福的事儿是还能为祖国工作50年， 对， 那个时候觉得身体是国家的， 对， 是保持这个健康， 对， 为祖国做贡献， 对， 对吧， 现在这个道理也没错，你稍微换一下，比如说你说企业你是为老板做贡献呢还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从老板的角度讲他也是短期行为，就透支让你员工死用， 对， 加班加点没有过劳死，或者他就觉得受不了了跳槽，其实你从长期来看他的效益也并不好， 对， 而对个人的健康指数来说那刚更别说了，因为我们老讲了很多年 GDP 就是这种好像经济增长，其实现在讲幸福指数就跟身体也没有关系， 这怎么美国，你在美国也生活过，这怎么美国人他不跳广播体操呢， 我美国，但我这一点要说一个我对这次恢复的这个略有保留的，确实是这个我们这个只有在这种国家我们这种文化传统下才必须得实行，好像只好实行这种指令性的 强制性， 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其实美国的我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一代啊，比如60年代所谓他是非常重视健身的，跟他们50年代那一代比他们是特别健身的，但是呢他们的健身你绝对不能统一化，美国就是说连抽烟，比如说他明明是抽烟是你等于慢性自杀，但是你不能说强制都不许抽烟了，不行，你只能在每个烟盒上，你注意美国每个烟盒上都写着 宣传吓唬你， 吸烟危害健康，但是您照抽您想死那您拦能拦，这是你个人选择，对吧，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原因，为美国人为什么讲个人呢，因为他们就是人少啊，人少咱们人多是不是就得一堆一堆的办事儿？ 不是，我觉得也是 他变成搞运动 也是抵抗这个资本主义新的文化吧，因为有我最近看了美国的一个哈佛一个教授写了一个书，写的书名字就叫新资本主义文化，他说现在的这个资本主义已经使得人失去了对于集体化的这样的一种信赖或者依赖，完全是碎片化了， 嗯， 其实你看看中国也确实有这样的，比如说就是很细碎，当然咱们从主观上领导是不是希望通过团体操的方式啊让大家 凝聚精神， 对吧， 啊 对吧， 总比 说是抵抗资本主义嘛， 对 对 对，这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 雄风什么酒店， 雄风酒店， 对，总比跑去那个野三坡雄风酒店洗脚强嘛， 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还真连着，其实你想想这个身体素质下降，其实这雄风就变成颓风了， 对，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咱们这节目上曾经请过来一个做的什么情趣商店 一个叫拎菜刀，对，这我记着他那用你是拎什么先生、 啊、 他说了一个统计数字，就让我很有印象很深，就是说中国的男性普遍已经在30岁以后是30%几就都有性问题，性取下降，到40岁以后是70%几，这很高的比例，这跟他的身体整个的条件不好有关系，而这牵涉到一系列的后续问题，你的身体不好，你的性能力不强，你的整个的心理就是一种弱者的病态的，对，你会愤世嫉俗，你会对现在的很多事情都极度的抵御，甚至我觉得就是你调查一下，这是你是专家，就是那种病态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都从这儿来，因为你是弱呀，你老觉得人家要欺负你，人家占你 的 便宜， 还真是，我跟你讲，很多时候这个人呐、啊，这个身体啊是决定着你的思想的， 绝对 某种体质的人，你看你老以为思想好像是你自己这么想啊， 对， 其实你我就有一个体会，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万念俱灰，好像就是因为一点小事想不开，好像要自杀， 对， 其实后来这根溯源主要是中午饭没吃， 没错， 你知道吗，往往就你体察你自己，身和心是一个连续的， 我就是比如说我的脾气不好的时候，我发现我往往是其实我饿了，我就是没这顿饭没吃到点了，就马上就血就冲上来了， 就是说让大家在阳光下边做的体操， 不 要 在 黑暗下边去夜店，是吧，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 而且扎老师这个说了之后更多人得跳操了， 对， 这个国操还能壮阳啊，感觉是 有，而且是比较温和的壮阳，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一说广播体操啊，连带着是后头那个时候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咱就说就是今天做，今天这个大楼林立，办公楼 office，包括今天这个说是人们的是屏幕脸、鼠标手、沙发屁股，这他跟那个时候完全都不一样，那个时候配合着做完广播体操就去礼堂啊， 对， 你知道那个一个单位他以礼堂为一个集聚地， 对 吧，你知道最近我们一个编导上广东去玩，无意中还拍下现在广东还有个地方留着这种，你们亲切吗， 对对对， 人民礼堂，真是礼堂，而且你这还有人聊什么呢，冯小刚这个唐山大地震你注意到见没有， 对， 他呀复原或者说怀旧，那个时候人们的那种生活一般都在大院里， 对， 军队大院，我是工厂大院， 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大院，篮球场，然后呢一有什么事儿，看电影也好，搞活动也好， 集体主义， 传达指示也好，全都要到类似于那个叫也不叫教堂，礼堂都有一个礼堂，你们有那种记忆吗？ 当然有，当然有。我们看电影都是，我记得都是前面一大堆人，荧幕后边一大堆人。我还记得那时候看什么《列宁1918》，唯一的一个亲嘴的， 对， 就后边都看上了。然后那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大手就挡上去了，这不许看。 他是一个就是等于说这个集体主义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就是只不过你经过了这个工业化过程当中，你可能留下的记忆是那种生活的细节， 但是哎，人生活的细节很刻印人心，比工业化还刻印。你比如说你说那个礼堂，我就记得啊，那个时候我这个早恋呢，头一回在电影院黑地方，为什么谈恋爱要去电影院啊，才敢偷偷的拉那个手啊，就是然后那个还放内部电影的时候，好像只有少数人能进去，那小孩子们都扒着窗户看那个时候叫解放啊，叫什么那种， 对， 就是 苏联的那个8个小时， 而且记忆太多。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很瘆得慌的一个记忆，就是当年的那个天安门那个四五运动，你知道吗，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那个运动，当时开始在那个年代是被定位为反动的嘛， 对， 你说那个时候也奇怪，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工厂的礼堂听这个指示都不知道是什么，还现在想起来很难理解，小学生都组织去，然后那个礼堂里也没开灯，我记得白天黑着灯，传来那种高亢的女播音员的声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什么什么，就是那种以悼念周恩来周总理为名，哎呦，你想一个小学生当时听到这个高音喇叭，这都是在礼堂里发生的， 对，所以我确实，我为什么说我稍微有一点矛盾的心情，虽然我特别赞成锻炼，但是这高音喇叭对我有一个生理反应啊，因为一下你就联想到那个年代，它广播最新最高指示，谁又游街了，谁又倒打，这打倒了，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负面的记忆，带有某种恐怖。但是他其实用了一种同样的指令性的运动方式，做了一件你又很喜欢的事儿，你觉得很应该的事儿，所以这是矛盾。 我原来在广东电台吧，我们有个女主持人家在农村，有一次他爸来找他，我说他不在，他爸跟我说，那你在广播里喊喊，明显是村里大槐树上有个大喇叭。 是，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广播体操能不能对八零后这一代人啊，我觉得八零后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代的工业化人口。 嗯， 就是他是 还是农业化人口， 对，就是他， 咱都被 农改黑了，我们是， 对，就是他。实际上，他们成长起来之后，他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的训练，一个教育，以及他感受周围的这种环境，基本都是工业化的。 那你意思就是他们就是跑步机的一代了呗？ 对， 我就发现他们是第一代开始。那这是就是 还是透着我年轻， 你就没有你就他老往这上去，就是外边没有空间了以后，他设计出来给你， 对，比如他滑雪啊什么， 一边看电视， 他很个性化的锻炼，他追求是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在单位我可以很集体化，因为生产线是这样，我没办法， 对 对吧？ 但是 为了那份工资，为了这个企业。那我出来锻炼的时候，我是不是追求一种个性化的锻炼？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 积极还是有一种异化。 但对于我们这个五六七十零后的人来说，这事儿就剩下怀旧了。所以我们那我刚才说这编导也很有心思，今天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尾，咱们来看一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